在朝鲜第32届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开始了。入营仪式25号在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以及我国、俄罗斯、印尼、中国等国少年夏令营团和海外同胞少年夏令营团参加。参加者向立在夏令营区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铜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入营仪式上致贺词、做报告后，进行了夏令营生列队行进。